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岛线停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以及西三旗桥到盛兴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欢迎你们在这样一个雨天，突然的一场算是大雨了。刚刚雨下还挺大的，我看啊。 对，我是今天在想说，今天到底什么天气啊？不是说昨天突然说好说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稍稍的降温吗？ 哎呦，何止是稍稍啊！ 对啊，刚才突然我发现就是小小的毛毛雨，突然变成了倾盆大雨。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因为很可能没有带伞，总觉得这个下雨这件事情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就没有想到真的这个雨就下起来了。 所以说，突如其来的惊喜，春雨来啦！ 啊，算是惊喜吧。啊，或者说，对于很多下班路上的朋友，也会造成一些不便啊，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出行。请你们保持好一个好的心态，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来好好的躲躲雨。 啊，下班快乐！ 再见工作。 春雨绵绵，清明时节雨纷纷啊，所以要抱着一个好的心态来看待这场雨。 就是假装这场雨过后，我们能看到彩虹，露出微笑。 从这首歌开始，希望带来一些明朗的气息。就在今天的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我们首先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叫做《 彩虹的微笑》。 天空是绵绵的它，就算它下来又怎样？深呼吸，甩开悲伤，神奇上吧。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下班快乐，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昨天呢这个嗓子比较哑，今天呢好像是好了一点，但是就会呈现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我听着在自己的耳机里听上去，这个人是谁， 有点陌生，是不是？ 对， 就是嗓子还在恢复当中。 对，就觉得不太像自己，希望你们也不要这个介意啊，或者不要嫌弃啊。 肯定不会了，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平台上问说，老白嗓子好点了没？ 哎呦，真是这么贴心吗？ 对，你就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虽然说现在温度有点骤降，还是有点温暖的。 对，谢谢他贴心的一个这个算是关注。其实还有下雨，老白嗓子好点没？啊，没好是吧？那我就放心了啊。 今天就别费嗓子了，别 唱歌。老白什么时候请假呀？哎，我马上就请啊。好，这个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内容，包括呢，我们还是有白给100块奖金继续累积了哈， 300块。 对。不过呢，先来分享一个扎心的消息。你看咱们 这个消息 干嘛？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坏消息吧。 先听坏消息是吧？我先把好消息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没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其实这不算是坏消息，因为最近有一个短视频啊，他是采访了一帮这个00后 啊， 就是问他们说对于90后的感受。 扎心了。 你听好啊，00后是这么说的，我代表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假装你是00后。 我们是这么想你们的啊，90后普遍都比较好看。啊，成熟， 没问题， 是亲切的小哥哥和小姐姐。然而呢，也有00后这个，单身啊，为单身的90后感到担忧啊。 怎么了？ 就是为你这样的人感到担忧是吧？哎呀，90后还是单身，哎呀，这个很奇怪啊。啊，真的是一口老痰， 扎心了。哎， 没有酸菜啊。 那个00后的朋友们。是吧，现在都已经成熟了吧，成年了吧，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把炮火攻向这个05后呢？ 哎呀， 扎心了，扎心了。 你刚刚那个笑声就是已经掩饰不住的那种尴尬之情， 有点沧桑呀。 沧桑。哎，这位什么老姐姐啊， 现在你还叫我小姐姐。 哎，老姐姐没有听清楚、乐观一点好不好？就是人生的际遇各有不同啊，千万不要说一定要限定说，哎，我们每个年龄就一定会怎样，或者一定需要怎样，或者别人给你一个标签儿、给你一个希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所想。 对，现在终于有那个资格说，哎，我们这一代也是不将就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也是为了博大家一乐。博大家一乐的同时呢，我们不把这个年龄的矛盾之间划分得太过清晰啊。 敢说一下你结束单身的时候是多少岁吗？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到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跳个舞。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个预告今晚闷骚一周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疼不要的 时在雨中要跳个舞，是不是啊？包括这个躲雨那个这个样子哈、啊，跳来跳去的、踩着水的那个感觉，很像是在跳舞。 哎，你这么说还挺浪漫的、就是假装今天没有这个让雨天破坏我们的心情。 对，我们前面两首歌都很洒脱，一首是《彩虹的微笑》，告诉你淋场雨又怎样啊？我春天还是算了，容易感冒。现在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拉拉徐佳莹。 所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坐在车里动一动我们的这个手啊脚啊，脚就别动了， 坐在车里面动动手动动脚， 那不然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仍然行驶在路上了、心里有颗缝纫机就行。 好，哎，我发现艾科对于生活的理解特别不同。 怎么了？ 就是他在他的想象当中，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像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生物，在车里面动动手动动脚，然后 就舞蹈一下， 感觉像那个木偶一样。 没有，就是大家可以假装就是在等什么红灯的时候啊， 假装在等红灯的时候，明明是绿灯啊，假装在等红灯。哎呀，你 律动感要稍微强一点，就心跟着律动一下就好了。 不行，我得领着你去看一下，测一下这个，你到底是不是地球人啊？好，开玩笑，其实我是觉得。都要有一些雨天的节奏，轻快一些。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听着好歌，然后呢，也虽然吃不到火锅，但是可以微信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我们顺便来推荐一些近期的热门演出，比如说张靓颖的《真相》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5月5号会在五棵松体育馆来上演了。 张靓颖也是第一位登上维密大秀舞台的中国歌手，可能也是比较贴合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主题，所以这场演唱会的英文名就叫做《Jane's Secret》。 暗黑系的海报。官方表示说，可能这不仅仅是场演唱会，也不仅仅是你看过的张靓颖，可能会有一些惊喜要给到大家。至于演唱会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喜欢她，自己去期待一下好了。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能把你留下。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被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幸福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有的精彩。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王牌推荐， 刚才是韩庚和张靓颖一起合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适合雨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两个，有先来一个电视剧吧，好不好？是张博、童瑶和潘虹主演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第二《光明之路》，今晚开始在央视的一套播出。我们还记得上一次那个《乔家大院》拍摄，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真的是十年之前。 所以作为续集呢，这部电视剧采用了大量的新人出演，讲的就是主角去世之后，乔家的第五代兴衰的故事。 另外再来看中央歌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花木兰》，今晚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 这场演出呢，其实是以舞剧的形式展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历史传说。而且还有一个演出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王若琳奇幻音乐创作家将会在今年的五月展开了。 对，我们稍后来关注那个王若琳演唱会的消息。我们先来听这首上次被我尬唱过的一首歌，因为那天和郭鹏上节目，然后我说哎，放这首。 每次遇见这样的大， 他就放出来一个 K 歌的版本， 然后呢， 我就生生的自己里面自己唱了一段， 是伴奏那个版本吗？ 对。今天我们来听原版，不破坏气氛，因为这首歌从哪个角度讲都太适合现在这样的天气了。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在评价刚才的那首翻唱版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小学说这歌唱的真是 欲言又止。你说我特别害怕这种话说一半，真是怎么样呢？对，就特别想听你把这话说完。哎，但是其实大家都懂啊。 嗯， 这个费劲说这个迪克牛仔唱的是重来不了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不行？ 你今天这嗓子可以唱哎。 对啊，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哎，老白，你今天这嗓子听起来特别有磁性。 嗯，然后你没有把下半句念完， 怎么了？ 说像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位中年大叔，他没说是大爷已经好的了。 你看我对你多仁慈。 好，谢谢啊。然后还有，我还没说完，说刚才那两人唱的感觉像这事儿有火儿。你看，就同样一首歌，唱出不同的两种感觉来。 嗯，其实，在不同版本当中，我们可以酝酿到的，或者说提炼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迪克牛仔那个版本，我们更多体会到是一种沧桑；但是张靓颖和韩庚这版本，我们可能会回顾到那个万物生长当中。 嗯，还有的听友特别的挺我，说还是老白唱的好。就关于《命中注定》这首歌，老白出个专辑。哦，这位朋友，麻烦你把你二维码的截图发来。转账是吧？啊，这托儿找的，也说刚才这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名字？哈林庾澄庆的《命中注定》。OK 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演唱会，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新集的女主播艾珂提到的Joanna 王若琳她的演唱会。 奇幻音乐创作家王若琳呢，将会在今年五月展开她的音乐会，全新的巡演之旅，而且呢，此次巡演。据说先后要登陆8座城市，而且会在5月25号，地点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率先开场。 嗯，哎，你知道2008年啊，真的是印象深刻。10年以前，当时王若琳就有一张充满着爵士风情的歌，Star From Here， 在歌坛是惊艳亮相。但是出道以后不久啊，她其实就会因为取得一些成绩啊，但是呢，却会要忍受很多的束缚。 对， 所以说就抛开这些成绩，回到美国去休整。在回归的时候，他的曲风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多元。 嗯， 我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北的时候，就在诚品书店里面亲自见到过一次王若琳，他自己做一个有关于孩子的一个什么童话书的一个什么音乐， 嗯， 一个对话的分享，就在一个书店的角落里。那是我很欣赏他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态度。 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他那张专辑叫做《火腿专辑》，其中有很多歌曲都不太能理解，但是《好时光》还是不错的。 你是怎么做到突然就翻出来那个就开始讲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要专辑真的是，我觉得哎，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哎，好，看来，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歌，但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的音乐风格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种。Put on your shoes, people used to tell me, now they think it's like a style or some kind of something. How do I explain that I just don't believe in?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me. This is only rubbish, but eloquently, like all the gothic poetry kids are writing from the high school scene. Hey, I'll start running for no reason. I start laughing without any jokes. When did we need excuses to do what we do?When you

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刚才有一位我们的听友说，车厢外面下着雨，车厢里面是音乐，是歌声，心情都变好了啊！希望这首歌也会给你同样的效果。这是来自李红带来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特别符合今天的天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外面下着雨，然后呢，我们为什么刚才想接句我们吃着鱼？ 因为够押韵。 哎，酸菜鱼，火锅，哎， 还可以啊， 到饭点了。尤其是听着歌，然后呢，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这个道路呢，都一切顺利，同时呢，都可以收获一份轻松的、惬意的心情。 对， 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就是这么一组互动的时间了。其实我在想，这两天的天气变换，实在是让人有点没有办法，或者是无力招架，有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也别总觉得说自己的身体得有多好啊，我扛冻什么的，你看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春捂秋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 tip 想送给各位朋友，就是穿衣指南，这一周的穿衣指南都出炉了，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穿什么出行打扮，就是你不用再操心了，只要关注白洁 FM 白给那个，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每天都会给大家有一点小提醒。 你是被风吹着了还是被雨淋到了？ 不是，刚才就是因为一直在回复那个快捷内容，然后一下子就没忙过来。 对，其实大家每天节奏都特别快， 是， 但是一定要再抽出时间来去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你看像我这样人，我都觉得我能够长这么大，我觉得就是一个奇迹，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感觉是一个什么土豆里面长这么大。因为你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说，哎，你那个像你是感冒还没有好的话，应该是喝一点什么，然后 喝点什么。 对，就比如说喝点什么金银花呀，什么冲剂呀， 对， 啊，什么凉茶啊，如果是上火的话，有时候我就特别那什么，我就点了一杯这个 咖啡， 你知道我习惯的这个咖啡啊， 很符合你的气质。 说就会说，哎，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就感冒喝咖啡， 对，撑到现在了。 哎，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药，你知道吗？前两天有个朋友在跟我分享说，你知道每当就是看到很多生病的朋友喝中药的时候，他就特别馋，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现在大家在听这段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你，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那种感觉是隔壁两个人饭桌上俩人在聊天，然后你竖着耳朵听，你们俩聊什么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聊穿衣指南呢？ 说点正经的事儿，咱们该怎么互动呢？首先我们贴心提醒大家一下，穿衣指南。 对，回复穿衣指南四个字到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会收到一个小惊喜。 就四个字，穿衣指南，对不对？ 刚才有朋友说下班路上下着雨还听着歌心情特别的好， 我刚才说过了。 他李妮泽又发来信息了， 下着雨堵着车听着歌啊，是这意思吧。然后我们再加一点，如果你们在雨中会有那种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矫情啊，想看一些文字，我们现在有几段文字都是我们听友自己亲自写的。 对， 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杨宗纬的这个互动，我们送出了很多的480元的门票，当然我们也有超级 VIP 的席位，只限三人，现在正在等待大家的一个投票和挑选啊，这样一正公平。 对，刚才我们在紧锣密鼓的就是在筛选大家的留言，并且帮大家都打上了马赛克。 对，我们先选出来几位写得很认真的，所以没有被选到的朋友要跟您说一声抱歉，不是说你写得不好，当然被选出来的这几位已经有机会来获取这个3张 VIP 席位的门票了。 哎，我们要期待一下回复走心两个字。 我们有时活得很复杂，有时唱得很感慨。 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 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年少的初爱。 你无知还在胸怀。 一只分线器的两声耳机。 时光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 总要牵着他的手，感受一次演唱会的热情。2018年4月4号，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队长艾珂将会带你去现场感受杨宗纬的演唱会，和娄艺潇、张亚东一起唱响不惑之年的《新不了情》。VIP 席位仅限三人哦。 现在我们选出来几位呢，大家要来最终帮我们挑选这三位朋友，就是其实投个票，你觉得谁的那一段文字最走心，对不对？ 但是刚才我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回复走心两个字到白 GFM 就可以收到这六位朋友的这个内容了。 对， 然后突然间发现五号选手突然消失不见了 啊， 所以五号选手等会儿要自己隆重登场一下 啊。反正大家如果看到这些文字的话，你觉得哪一段好，哪个选手表现得比较好，可以回复一下编号，我们也会送出小红包以资鼓励哦。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珂， 下班快乐。有人就是在。经常会听我说话的时候呢，找一些这个 漏洞。 哎，我刚才说的是哪位选手？可能这个吞字儿了，这个嗓子比较沙哑。最近 说什么了？ 他说我听老白说是哪位凶手表现好？你是白夜追凶看多了是吗？啊，什么还能什么哪个凶手表现好？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不能这么讲。 对， 而且其实也有人说刚才那首歌孙燕姿的《遇见》是娱乐最王牌正确的打开方式， 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听。会有别样的情怀， 很走心。哎，就像我们这些朋友们认真写的文字一样， 我们这位少林寺祝武当山的这个哥们儿，他说这都是语文能够得满分的人吗？ 是的，我看到大家留言之后也是惊讶不已，说怎么这么多人和杨宗纬都有密切的关系呢？ 对，你们可以回复走心两个字，然后呢看看这些文字，并且交出自己的一个答案，觉得哪几号选手几号选手表现更好，然后呢回复他们的编号，也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对， 另外如果你们回复穿衣指南四个字，是我们的贴心的 tips 提醒。 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五号选手暂时消失不见了？因为我突然发现五号选手那张图片打不开，所以稍后我让他隆重登场一下。 嗯，先来看一下这个最近最热门的电影，就是头号玩家，豆瓣上面的评分很高，昨天我们就说过了，票房目前是4.72亿，评分是好像是9分吧。 对， 反正里面有很多彩蛋，什么有闪灵这样的影视的经典，有一些怀旧的街机游戏、老歌金曲，还有动漫的二次元文化什么的。 嗯，据说有忠实的影迷在电影当中找到了119个彩蛋。 嗯， 我昨天去看了，虽然一个彩蛋都找不到。 你觉得怎么样呢？关键是 还不错。 嗯， 就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这部片子真的是良心剧作了，就会帮很多人找到电影当中的回忆。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从主题上，他是不是就教导大家不要沉溺于游戏，要回归现实，玩游戏别老是想着赢，要看重的是玩的那个过程，对不对？ 要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做人民币玩家。 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又出现了啊！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不要总是想着说那个游戏的本身。那很好奇的是，作为中国的普通观众，大家除了《闪灵》和《高达》，其中那些彩蛋真的你们都了如指掌，或者说你们都能够如数家珍吗？我打一个问号。 嗯，也没有。其实昨天很多朋友要是不太熟悉这些网络游戏啊，包括以前那些动漫的特效存在的话，可能会对这个看起来就只是看了一部大片而已。 哦，其实你知道社会学有个说法叫从众嘛，从众心理。 嗯， 就说的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你的选择跟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致，然后有人如果给你压力的话，你其实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就比方说，别人都说张国荣的歌好啊，然后你这个说不好，你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压力。 对， 但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从心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嗯， 就这个电影，就是《头号玩家》来说，很多人刷屏啊，各种说好看啊，彩蛋什么的。你要说彩蛋在哪里？啊，好像就显得自己很逊，是不是？ 嗯，会不会有一些好评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看电影的同学分享一下电影当中彩蛋，你又发现了哪个？随时可以跟我们聊了。而接下来这首歌据说也在电影当中出现过，听到的人，如果你对他们的音乐是有感觉的，你也会有想跳起来的冲动。毕竟这是一首心中的经典老歌，来自于 Bee Gees。程程说，我朋友说电影不好看，像动画游戏。嗯，朋友是个软妹子啊。对，所以你看每个人其实观点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都趋同或者是雷同呢？ 是，就是其实我们昨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说到，其实这个导演他在拍这部片子之前就说过一句话，说如果说你喜欢虚拟世界的人，你可能能从中找到一些共鸣，如果你不喜欢虚拟世界呢，也可以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化身成其中的某一个逃离者。 哎，有听我说的很好，头号玩家主要是告诉所有的女人们，你们的老公和男朋友的钱都花在什么地儿。刚才是我相对还比较擅长发表评述的。 嗯， 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不太擅长了。感情的问题每个人见仁见智，而且我其实不太会就是帮某个人啊去梳理他的感情问题，因为我自己可能也一塌糊涂啊。但是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有烦恼，而感情问题又是适龄的青年面临的一个普遍的烦恼，所以接下来这事你来主说好不好？ 好。 哎， 就是说单身的朋友呢会烦恼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到对的人。对啊。 嗯， 而结婚生子之后又会怀念说单身的时候多好啊， 这不是那个 间啊， 这不是一个字儿那嗨。但是演员林心如接受采访就表示说，原来他有同样的苦恼，简单点说 生了孩子，然后呢由于孩子还小，他希望可以多陪他，不过呢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可是还要工作，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吧。 对，另外呢其实他也分享说，在当妈妈之后呢，有的时候他依然会怀念单身时候和自己相处的那种时光，一定会的。嗯， 而很多朋友也会有类似的观点，就是感情里面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他们可能希望总是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从内心的深处部分还是希望能保留一些独处的空间。嗯， 像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嗯，就是他的老婆在说，哎，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适龄了，要一个宝宝吧，然后他老公就对他说了一个特别诚恳，说一句话，我爱你爱得这么单纯，你竟然让我爱别人 呀。他这个想法倒是挺奇特的。嗯，咱俩又在开始感觉饭桌上两个人在聊天了，你知道吗？反正是这么说，就很多人开始恋情会担心失去自我，甚至因此导致恋情不长久，也有人分手是因为黏得太紧了。我们怎么老是在不停地抛问题出来呢？嗯，我觉得也不用再问问题了，大家自己想想，你更喜欢什么样的感情模式？ 是独处呢，还是和别人相处呢？ 但是我觉得前面林心如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啊，他说那个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谈恋爱而谈恋爱。 嗯，每个人呢都一定要遇到自己对的人，而且当这个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先好好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 嗯，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你好了，你才能吸引很好的人，或者才能让你身边的人感觉到美好。嗯，下雨天的几碗浓浓的鸡汤， 失落的一角遇到了大圆满。 我们来听一下回忆当中的一首歌，虽然那时候他的歌声显得稚嫩，也不能说是唱功俱佳，回忆杀吧，就是。 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形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向你飞，你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向你追。 蝶啊，这首歌听得差不多了，我们将会有一个预热题，马上要抛出，参与回答问题的朋友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要出题了，请听题，准备好手机，把答案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洁 FM。我们的问题就是， 刚才听到的那首《雨蝶》是来自李翊君的歌曲吗？ 不能这么问。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版《雨蝶》，演唱者是李翊君吗？ 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你心门紧扣，以为你多少次难受，你怎么舍得开口？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可以没心没肺的跟着一块唱的一首歌，突然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青年。哎呀，这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来自花儿乐队。 没心没肺之余呢，记得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回复走心两个字，五号选手正式上线。 对，有空可以回复看看我们这些认真为杨宗纬的歌曲写文字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请其中三位跟我们一起在这个 VIP 的席位来去看杨宗纬的演唱会哈。好，接下来这位也是今天我们特别挑选的来跟我们call in的朋友，看看是谁。 Hello 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能嗓门一大咳嗽。好，嗨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长舒了一口气，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啊，坐在车上。 外面现在什么天气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屋子里面啊，我们也看不太清楚外面什么天儿。 下雨，下雨。 还在下雨啊？ 对。 现在比刚才稍微小一点了没？ 我觉得没小，反正下班的时候路上一直是这样。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一号路况路况员 小达人， 路况小达人在某处，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车在什么地儿发来的报道啊，谢谢你哈、啊，谢谢。好，今天的游戏结束了。 谢谢你的连线，9.99小红包是这样吗？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姓李。 小李，好，今天的答题时间交给你，希望你不负众望啊。能够挑战成功，一共有五道题，希望你能够赢得300现金红包。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正问正答，白给100块。有一部经典的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请问在动画片当中，舒克的职业是飞行员吗？ 是的。 来，我们一起唱3、2、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舒克，舒克， 开飞机的舒克。 我记得我以前唱过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葫芦娃。介绍葫芦娃，这是六一儿童节了是吧？ 是吧？ 你看对面，你看不说话被吓到了，空气凝固了已经。哎，我们继续答题，不没有影响到你的这个状态吧？ 没有。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吧。 可以来放松一下。 第一题答对了，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题。 请听题，诺贝尔奖是由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发起设立的，请问诺贝尔先生本人是一位物理学家吗？ 是吗？3、2、1。 是的。 诺贝尔是物理学家吗？我那边 化学家。 对啊，他就因为在这个试验当中，然后呢就是发生了爆炸，所以导致了身体受到伤害，所以其实他是一位化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 sorry 答错了怎么办？我就你上学的时候物理和化学哪个学得好？ 哪个都不好。 明显就是文科生。 好吧，答错了，但是也有小小的鼓励，谢谢你在这个下雨的城市的某处然后跟我们 连通的这个电话。谢谢你啊，谢谢姚丽，再见，拜拜 拜拜。 好，看看下一位是哪一位。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陪伴你的下班的路，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正在进行中，一号选手答题失败了，我们今天二号选手已经在线上了。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嗨，这是个男生，该怎么称呼你？ 是好， 小好是吧？ 我差点听成老师好。 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坐。他的微信的名字好事儿 啊， 就是这个是形容自己的性格还是觉得自己长得太帅了？ 哦，不是，是舍儿。 哦，我知道是舍儿，好棒啊！ 啊，对， 我性格应该是挺 nice 的。 行吧，我们就不曲解你的这个名字的意思了。你现在是在外面听节目，还是在家里？ 啊，在车里， 在车里。外面的天气呢？这个好像现在正在下雨哈。对，可能这个，我不知道你的行驶的状况怎么样，开车的情况。 在堵车。 在堵车啊。所以我们也顺便提醒各位堵车的朋友，这个注意交通安全，好不好？ 谢谢二号路况小达人。 好，谢谢二，这好说，希望你今天能够好说，好吧？加油！ 请听题，有一个成语叫做负荆请罪，讲的是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那么请问啊，下跪请罪的是廉颇吗？ 是吗？ 啊，抱歉，最后一句话你再说一下。 下跪请罪的是廉颇吗？是吗？ 是。 哦，好的，以后我们尽量认真听题啊，不要让我们再最好不要让我们重复，如果听得清楚的。 好好，这个考不是很好。 好的，第一题现在已经答对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二题。在现代企业当中啊， C 啊，有不少的这个管理者的职位都是英文的简称，比如说 CEO， 这是首席执行官，对不对？请问 CTO 指的是首席财务官吗？是吗？三二一。 是。 是，对吗？ 哎，首席财务官是 CFO 吧？ 对 吧 ，CTO 是首席技术官 ，Technology。 哎呀 ，sorry 啊，这是在考英语还是在考什么？ 简写，英文的简写。 好吧，这道题其实你要说它难吧，它也不算是难，就是但是有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知识点啊，所以好事，失败了，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 希望像郝硕这样的朋友，包括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在这个雨天，也因为我们节目感觉到快乐和温暖，好吗？ 啊，你这么一说完之后，突然间好像想起来另外一首歌《电台情歌》，在大家的心里搭建了一座桥。 好，我们有请艾克为我们唱《电台情歌》。郝硕，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听的那首歌《雨蝶》那一版是李翊君唱的吗？ 啊，不是，是林心如。 谢谢，哇，正确答案说出来，听得很准。拜拜，再见。 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连线两位朋友了啊，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电话 calling 的单元就结束了。待会儿还有一道音乐题。 这首 Cinderella 来自 Tata Young 啊，可能是半糖主义的那个中文歌词、 哦、 也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盘旋。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音乐题跟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有关系的哈、特别走心的一首歌，尤其是在此时此刻所有行驶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车辆啊、我们正在开着车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走在路上然后撑着伞淋着雨，有可能都会跟这个曲这首歌会有一些小小的共鸣。如果你会觉得孤独，如果你会想念一个人，如果你经历过伤痛，都有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该怎么去诠释这首歌呢？用这道题来诠释一下好不好？请你们告诉我，在这首歌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听到的北京的地名是什么。 嗯，好， 可以理解吧？ 好，就是编辑地名不用加北京地区，不用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你知道就是刚才在你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搜索，我说哪首歌啊，是这首歌吗？然后我还默默地拿出手机来听去识别了一下。 对对对，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听着掉个眼泪什么的哈。 不用发歌名哦。 对，就是第一个听到这首歌里面的北京的地名， 嗯， 直接发到我们的白家 FM 就可以了。你不在北京，曹轩斌。 大宝，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二十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的是身体的这么水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累积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你是身体的这么是空隙的，就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我们该会 寒暄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 没有怎样 早早痊愈， 说实话 一片狼藉， 今日也就手机好几代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层的年纪，我的独生儿与女，父母也随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 情。 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原因呈现。 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哎，看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呢，其实要换一下节奏了哈。我们来这个说一点文艺的， 对， 有态度的。 对，如果说有下班路上想去看音乐剧的朋友，关注一下啦。 哎，最近我们的这个小分队活动非常非常的紧密啊，就是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的活动，让大家一起去看。包括其实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呢，之前我们的王牌推荐就其实已经推荐过一部剧哈。 对。 今天我们也顺便可以来聊一聊，这当然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形式，然后音乐剧，而且它呢又是一个摇滚音乐剧， 哇， 哎，很赞啊！ 名字叫做 《吉屋出租》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一位嘉宾哈，我们用这个原音重现的方式，让他啊作为这个剧的参与者来亲自讲述一下有关于这个摇滚音乐剧的一些点点滴滴。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 贺迷江老师， 欢迎 欢迎 欢迎，大家好！ 哎哎，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哈。其实你也应该可以这么说，是一人身兼数职的，对不 对？ 因为我自己是从一个音乐剧演员开始的，之后呢又开始当导演当编舞，现在是一个音乐剧教师，同时也会有机会上台去参演一些音乐剧。 之前你是在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对对对， 现在是在 之前在北京舞蹈学院的音乐剧系，然后现在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戏剧影视学院教音乐剧专业的这个课程。 所以说其实贺老师应该是专业从事音乐剧这样一个领域的这个老师。所以说其实我们节目呢好像还真的没有说专门有一期节目是聊聊音乐剧的本身的。 对， 之前我们也有一些音乐剧的演员啊导演啊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剧啊。 对， 今天其实这个剧呢，我觉得它可能跟其他的音乐剧相比来说更现代一些， 更新一点。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元素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 没错没错 ，rock 就是摇滚。 对，这个剧的话，首先我觉得可能在国内的这个剧场观众啊，包括大家对音乐的了解来讲，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的是《猫》， 对， 或者是《歌剧魅影》这样的音乐剧。那这些音乐剧其实是属于早期的一些经典的音乐剧，甚至在90年代以前的音乐剧。 哦， 那其实90年代之后呢，流行音乐啊就发展特别好，特别是在美国，在百老汇的时候，于是就出现了一位艺术家，他将流行音乐写入到音乐剧当中去，就是把这个百老汇的音乐跟流行乐结合到一起，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剧叫《吉屋出租》。 哦，所以说其实也是因为流行乐也不光是说里面全都是摇滚的这个元素，对不对？ 对，他们是等于说这个流行的概念是个大概念， 当时的流行 对对 对，那其实就摇滚的元素相对会比较多。 没错， 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摇滚音乐呢就是起源已经很早了，这个对对，上个世纪呢早期其实已经出现摇滚音乐。 对， 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好像在这部剧之前在音乐剧的舞台上还是真的很少，或者说没有。您刚才说的是首次把这样的音乐跟剧目或者跟戏剧做了一个结合。 对，其实也有，只是说呢这部剧的一个丰富性会更多一些，它就是说流行音乐funk 摇滚这些灵歌这些都会出现在这个剧里边，而且它是一个整合特别好的。那其实在英国也好还有美国的70年代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像我们很出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安德鲁·洛伊德·韦伯，他是写《猫》跟《歌剧魅影》。 歌剧魅影，对对。 他其实，在70年代写过一部摇滚音乐剧那么，这个作曲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吉屋出租》的这个作曲家，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的影响特别大。 那《吉屋出租》这部剧，其实以前是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演员所扮演的，比如说莫文蔚。 对，这个在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巡演的版本到中国来过。当时他们选了一位，就是说中国的演员来演了中间一个角色，那就是莫文蔚。她演了剧中的女一号，叫咪咪。 哦，咪咪。 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傻笑的你长得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火烧不尽的草垛遍地脚，就是看不够没借口，然后默契刚刚好的镶满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头。 好了，我们预热题，你是说我们的音乐题， 音乐题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跟我猜的一样是工体呢？ 哎，有没有答工体的应该是有，因为第二个词，第一个词，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地方听我们节目吧？ 是。 哎，通州的朋友，你们好吗？ 就是刚才我们提问到的曹轩编那首歌曲《你不在北京》，第一个地名出现的应该是通州。 对，他说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 啊。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原音重现当中，也是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段音乐剧的演出。 嗯，哎，别忘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走心”，可以来为一些为杨宗纬歌曲写文字的朋友投票。 投票啦！ 对，回复这个穿衣指南，也有小图片送给你。 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有恋人最亲。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有恋人最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说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有恋人最亲你的嘴角，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说真的很好。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美大事件来啦！4月5号，国美马甸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0%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甸新火馆。 4月5至15日，光影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全馆满千返百，品牌日10倍积分，双银行卡赠购物卡等多重礼遇，热力回馈。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奖闸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小保养不着急做，途虎小保养套餐138元起，车胎还能凑合用，途虎轮胎买三就送一，还要考虑，赶快下单马上装。 途虎养车，现在下单马上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开始本市阴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雪，入夜之后降水逐渐停止，预计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下午到夜间本市还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气温进一步下降，体感阴冷，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道路湿滑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北部小雪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文学经典，其所讲述的五位年轻女战士为了保家卫国最终牺牲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战争对美的摧残。由国家大剧院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4月13号到16号第四度上演，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4月6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迎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苏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浙江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9支精英乐团，他们将用独特的音乐阐述中国交响乐的无穷魅力。订票热线6655-0000，6655-0000。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即将于4月26号到5月2号首演亮相。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喜剧代表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鸟作为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是人类最早具有神话色彩和浪漫诗意的喜剧作品。该剧以兴建云中布谷城及空中鸟国为核心，结合古希腊神话以及和鸟有关的传说典故进行巧妙编织，既批判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又寄托了对寻找一方净土、建立理想世界的愿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三环分钟四桥到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全线车多，另外玉泉营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原音重现。 啊，所以这个剧其实我觉得已经说可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了啊，也不是说好像这一次好像大家全都不知道，因为之前我们在王牌推荐的时候就讲过说这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音乐剧，而且呢、可能它的知名度啊比起其他一些在中国已经鼎鼎大名的像妈妈咪呀这样的剧来说还是稍有一些生疏，但是其实渐渐的已经有人说哎，我们大家大概知道说哎，吉屋出租这不是那个像老房有喜一样的一部电视剧，这是一个音乐剧。OK 啊，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剧的其实说到一定程度上它的受众群体应该是偏年轻一点的观众，它讲的是一群年轻的这个很贫穷的艺术家在纽约闯荡自己的梦想，面对一些重大的疾病啊，然后面对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以及相互之间爱情之间就是在这种贫穷啊在这种生活压力下的考验，然后最终他们实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首先题材上是很年轻化， 对对。哎，我特别好奇，就是舞蹈和音乐在音乐一部音乐剧当中的比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你像猫的话，其实舞蹈跟音乐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然后你像歌剧魅影的话，主角基本上不用跳舞。那还有一部音乐剧叫《悲惨世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也是唱的部分会多一些。 这个基本上没有舞蹈， 对， 这个 就是、大段的唱，对， 对，像一部歌剧一样的，从头到尾唱。 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猫，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猫的故事，我们可以寻找一下猫的印记。就是据说在我们这个每一个演员的塑造当中都是很辛苦的，他们每天要去学习猫的一种各种的爬行姿势啊，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对，就音乐剧的排练的过程当中的、 这个我觉得谈猫觉得真是谈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特别擅长的地方，因为我参演过中文版音乐剧的猫、对，我们在全国巡演了一年半、演了227场，当时我们是在2012年的时候，外方就是从英国请过来的一个团队，原班的团队来打造的，招了中国的30多位演员，我们训练了3个月。 哦，那这真是不短的时间了。 对对对，我们训练了由人变成猫，再从猫变成人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都知道，学表演的时候，其实每个演员都要经历一个形体的一个解放啊，解放天性这么一个过程。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驾轻就熟，还是很痛苦？ 很痛苦吧？我觉得我想起现在想起有一件，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做过一次最夸张的一次事情是要演员把眼睛给蒙上，然后呢，弄来了很多有气味的食物啊，放在不同的角落， 让他们去闻吗？ 让我们去闻， 让他们去闻，对， 完了之后要以猫的形式去闻，然后呢做出一些反应。中间我记得是有一份臭鱼，那真的是臭掉了的鱼。 天哪！ 但是猫如果说闻到臭鱼的话，还挺兴奋的。 是啊，所以、 这个艾科怎么这么了解？因为他在 养猫啊， 对对 对啊， 对 啊。 对， 如果是你的话，应该就直接冲过去把所有的食物全都抢了。 哎，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鲱鱼罐头吗？ 我听说过这个。 其实鲱鱼罐头就闻起来臭臭，但吃起来很香。猫可能就和人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啊。对。 你为什么会把话题我们从音乐剧直接聊到吃臭豆腐上面？我 因为这个点饿了。 好吧，也有情可原啊。所以其实那个状态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 我们当时做出的反应是觉得就是哎太臭了，得远离它。然后外方的导演就说你们不对，你们这是人的反应。 是、 猫的反应呢，应该是觉得好吃。 对，兴奋的。 这个太难了吧？ 对，它但是它因为这个猫有很多这种现场表演，它是属于即兴。 即兴的东西。 对，就比如说主角在演，那猫可能跟观众在打闹的时候，你每天面对的观众不一样，你这个即兴必须到位。 对， 你不能一下出现一个人的状态出来。 这个厉害了。这其实是 还挺兴奋。 这是不能说是表演的最高境界，但是已经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了。就是比如说一般人受了惊吓说我的妈呀，这是反应 喝一声， 对， 猫可能就一爪子过去， 一爪子。对 对，这个职业其实它艰难就是在它不仅前期排练很辛苦，它是一个长期巡演过程也特别难，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有种天哪又要开始了。 所以好，这样我们先用一个音乐来做一个小小的修整。那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部音乐剧。来，我们听听看，这是你今天推荐的一首歌，叫做 Memory。 哎，这是很经典的歌了。 对， I am waiting.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原音呈现。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洁。今天坐在我们对面的，我们今天原音重现请来的嘉宾，他就是贺老师。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嗯，贺明江老师其实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也在教授这个音乐剧专业，同时今天也带来了一部他们正在参与创作的一部啊，应该是制作的一部剧，就是这个 《吉屋出租》。 哎，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说剧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小惊喜带给大家，就是说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也是有机会跟我们一起走到现场。好了。说到这儿，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经典的音乐剧是猫啊， 对， 当然其实对于每个音乐剧的演员来说，他们要完成的部分不单单是说要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啊，要去肢体音乐，其实也是个很挑战的部分。 对 对，因为我们总以为说哎，音乐剧哎，这是音乐剧，就是剧里面有音乐，其实音乐剧很难。对，有的音乐剧其实接近于歌剧式的一些唱法的表演。 没错没错、嗯、 那这一部是也是如此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唱法。 《吉屋出租》其实在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有点就是在百老汇整个的这个市场，大家有点不知道它是什么， 懵了、 嗯、对，有点懵了，就因为它跟传统的音乐剧完全不一样。 对对， 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新的名字蹦出来，叫摇滚歌剧。 哦，摇滚歌剧、嗯、 对 啊，因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它。 对，这部剧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全是唱 啊、 它是叫、这个英文叫 song through。 那对舞台上很多演员的表演技能包括歌唱技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对， 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唱唱突然间卡壳了？ 这个肯定会出现。 那怎么救场呢？ 就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错误就让他犯了。 对， 因为你接下来还得去演完大半场的演出。 对， 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现场观看演出的一个福利，就像你去看电影永远看不到演员出错，但是看现场的这个戏剧啊音乐剧 啊会有一些惊喜。 对，那天可能你就说我今天买的这票特别值，因为我看到个演员在台上破音了。 这还挺逗的， 是有意思。但其实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对，其实刚才艾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倒想补充一下、其实想问的是如果我们选择音乐剧的演员的标准是按照音乐剧的体系训练出来这些演员，那么在《吉屋出租》像这样类型的一个摇滚歌剧、摇滚音乐剧， 对， 在选角的时候，这些演员该怎么去适应？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音乐剧的唱法可能是叙述故事性的讲述，摇滚可能要需要的是，可能你真的要对摇滚音乐也有一定的了解，或者对流行音乐会更了解。 对， 这些演员驾驭这些音乐也驾轻就熟吗？或者说他们也要再训练一次？ 其实这个每一部剧在排演之前都会有一些训练，这个是肯定有的。 嗯嗯。 那然后这个剧虽然它是叫摇滚音乐剧的，因为摇滚音乐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不同的种类，甚至不同的风格。那《吉屋出租》其实不属于那种重摇滚跟那种金属摇滚的状态，它是偏轻摇滚跟流行摇滚的感觉， 不是那种摇滚、那种 heavy metal 那种啊。 对，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去强调说你要以一种摇滚的腔调去演这个剧。 OK， 而是以一个摇滚的心理，因为它讲的是一种反抗 啊、对 对。然后呢，它音乐本身它给予你的就有一种这种叛逆的力量在里边， 嗯， 再加上你的歌词，然后你对角色的理解的话，自然就会有一种非常Rock and roll 的感觉出来。我们听一下剧中的男一号，叫 Roger， 他的一首独唱曲目叫《One Song Glory》。 OK， 我们听一段啊。 好。 One song glory, one song before I go. Glory, one song to leave behind.Find one song, one last refrain. Glory from the pretty boy front man who wasted opportunity. One song, he had the world at his feet. Glory in the eyes of a young girl, a young girl. Find glory beyond on the cheap colored lights. One song before the sun sets. Glory on another empty life. Time flies, time dies. Glory. One blaze of glory. One blaze of glory. Glory.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原音呈现，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刚才这一首其实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会非常喜欢，可能当你的现实和你的梦想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对， 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内心会有一些 rock 的这种情绪。对， 我看过一些简单的介绍说，只要写出一首好歌，一首能给他带来荣誉的歌，然而他却因为这个理想忽略身边的爱情友情还有亲情的美好。 嗯， 对对对，Roger 在剧中是一个作曲家，算是一个写歌人吧，他之前呢是一个摇滚歌手。 哦，歌手。 对，后来他的身体得了一种病，然后呢包括他的爱情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于是呢他就想写一首歌，至少让自己能够，就是说我曾经存在过，我能够证明，就是这个歌就是写出我的一个，好像是我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曲子一样。然后他就开始写，一直就是没有写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其实到剧后的话，我们可能会，剧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写出了这样一首歌出来。其实剧中的一个过程，无非就是说，他怎么打开自己的束缚，敞开自己的心扉，然后找到那个感觉，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整部歌剧当中一条线索。 对，这是一个他个人的一个理想实现的前期给的一个，算是一个伏笔吧。对。 所以说这个剧我觉得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很燃的一部戏剧作品啊。因为其实有的音乐剧它是平铺直叙的啊，然后冲突可能要到最后才出现包括呢有的是有一些小悬念，有些小诙谐，比如说妈妈咪呀这种呢，一开始给你一个悬念，然后大家觉得很搞笑啊，最后的就是皆大欢喜啊。每个剧可能表达的内容不一样， 对， 这个可能是更适合这个我觉得在奋斗路上的这些 young man 啊，这年轻人啊，这些男孩女孩们啊。对，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除了年轻人之外啊，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就不能去看了，但其实到最后呈现的还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部分。 对，它像妈妈咪呀我们提到这样的剧，它其实更像一个非常轻松的音乐喜剧。 对， 特别像一个家庭聚在一起， 家庭剧。 对, 对, 对，然后从头到尾都很开心，那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压力很大，我走进剧场我想放松一下。那其实《吉屋出租》呢，它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释放你内心的一种压力。它就是说让你产生共鸣。 对， 因为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种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得不到肯定或者没有机会。那当他唱出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说对，他唱出了我的心声。那年纪大一点的人就说，我曾经也跟他一样，徘徊在这种十字路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点啊。 对， 在这儿我们不妨就是先来提一个小问题，我们考考我们的各位听友。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这个男主人公啊，他的名字叫做 Roger， 他的职业是画家吗？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你的手机号，我们就有可能请到大家到现场去看这部戏，好不好？ 记得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说到这儿，我们一边想想问题的答案，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顺便，我们今天因为也是本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嘛，所以我们也请这个贺老师帮我们来继续推荐一首他喜欢的歌。 我推荐一首最近在美国百老汇特别火的一部音乐剧，叫《Dear Evan Hansen》。中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也是男主人公的一首歌曲，叫《Waving Through the Window》。 I've learned to slam on the brake. If before I even turn the key, before I make the mistake, before I lead with the worst of me. Give them no reason to stare, no slipping up if you slip away. So I got nothing to share, no, I got nothing to say.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will I ever be more than I've always been? Cause I'm tap, tap, tapping on the glass,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Oh, I try to speak but nobody can hear, so I wait around for an answer to appear while I'm watch, watch, watching.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原因呈现。 刚才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有关于音乐剧，包括有关于这个贺老师对他自己的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对剧的一些了解，包括他自己之前啊作为演员去参与猫的一些感受。当然这只是凤毛麟角，其实一个音乐剧的演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一个音乐剧或者说一个好的音乐剧的诞生，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真的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他们都经过了大量的尝试，最终促成成功。所以说《吉屋出租》它在公演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拿到了很多的奖。 对， 怎么在中国去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转型。 对，因为有的音乐剧其实比如说像妈妈咪呀，它其实到了中国之后，也不是说花一天的时间就让所有的人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可能要培养养成一段时间。 对， 这个剧会有同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剧相对于一些经典的音乐剧，像猫啊、妈妈咪呀、悲惨世界这样的剧来说，它的这个观众基础反而是更好的。 嗯， 因为它首先是讲的是一个当代的都市里边发生的一个故事。 嗯， 对，一群贫穷的艺术家，他们奋斗为了自己的梦想，面对爱情，面对生死， 对， 面对疾病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我觉得跟现在的我们的中国的这种年轻人其实有很多是一些相通的东西。 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之前你看美国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面就说要保持这个 American Dream 啊，就是美国梦。 对， 对， 咱们现在其实也在讲说中国梦， 没错， 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去赢得自己的幸福。所以我倒觉得说艾克，你可以比如说 把我们这个资料里面这段话给念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很多网友其实对这个剧是有一些评论的，比方说我很喜欢这个啊，他说这个如果可以我想打100分，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个人都是血肉丰满，每一次重温都想抛下一切做一个城市间的流浪者。 哇， 哎，这个年轻人就有这个诗和远方那种心态。 对， 真的，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音乐剧好像是触不可及的，但是通过刚才吉屋出租的一些故事细节，包括人物的塑造，会让很多朋友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标签，有一些人物的塑造可以和自己产生共鸣。 嗯，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让我们要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对， 那我们再次重温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演出巡演计划吧。 嗯，我们接下来其实主要北京这边演的话其实时间还是挺早的，北京差不多是10月份才开始演。 哦，我们现在可以先这个关注起来了啊。 对，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哎，对对， 啊， 一定要关注啊。那作为这个剧，你就是作为参与者，你最想推荐大家的一个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的看点是，首先歌特别好听， 嗯，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每一首都很好听，就像刚才那个评论说的一样。 对， 第二是我觉得它会让你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哎， 演出阵容呢？ 演出阵容的话，目前我们是属于一个保密的状态，因为对，因为百老汇那边的演员现在并没有就是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一个消息。 我可以帮大家透露一点，就是在这个演出当中肯定没有我。啊，开玩笑啊。好，其实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部音乐剧啊。然后我们也有一首歌，最后让贺老师推荐给大家，这其实是一个大合唱的一个曲目。 对， 对，嗯， 对，这首歌在剧中其实有点像一个主题曲这样的歌曲， 嗯嗯嗯， 它没有太多的，它出现在第二幕的一开始， 嗯， 它并没有承接太多的戏剧性，但是它承接的是一个主题性， 一个精神的东西。 对对对，叫 Seasons of Love， 嗯， 爱的季节。 哎，这个真棒，我们来用这首歌结束我们。